在谁的神经割掉，会不会比较睡得着？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，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。

在梦里空中楼阁，零落转瞬间，那凉风已过，几根花开了，开的是喧嚣的沉默，没有结果，掩饰落寞，几根花再也不怕了，受伤后也要坚强开着，几根花再也不哭了，大不了做一个守望者，几根花再也不怕了，受伤后也要坚强开着，几根花再也不哭了，大不了做一个守望者。 起风了，桔梗花没有眼泪了，安静地望着它走过，匆匆的时间它总是匆匆的，阳光未燃尽又被黑淹没，桔梗花开了，开的是喧嚣的沉默，没有结果，也是落寞。桔梗花再也不怕了，受伤后也要坚强开着。 在你最灿烂美 baby girl. Oh, oh, oh, oh, oh, no. 寻找谁？我拉扯我，紧握着我，如何拥抱唯一的我？ 原来我一直爱我，再多坎坷都伴着，多么感激那个我，为回忆唱着将来的歌。世上就一个我， 黑夜而闪耀，我流云摘不走，我转眼就开花，我骄傲当时的我，究竟有多少寻找谁？ 跳着鼓楼大街的车流